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啊。有句话叫烟花三月下扬州、意思呢就是说到了这个月份呢，去南方看江南的春景是最好的选择。 哎， 不过说到旅游啊，你看咱们有这个最佳度假胜地， 嗯， 最佳度蜜月胜地， 哈哈， 哎，怎么就目前没有一个什么最佳谈恋爱胜地、 相亲胜地是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有啊。 哪儿啊？ 杭州西湖啊。 断桥啊。 许仙白娘子这不就在那儿成的吗？ 断桥，然后最后让发给拆了， 拆 给压雷峰塔底下了。 不，这那这 孩子找不着娘。 过后他这，对吧？咱们最后他还是在传说故事当中，我们还是战胜了老法海。 嗯。 最后我们换来幸福的这个生活。 不过这个爱情的过程还是很美的哈。 对呀、 当然这是一神话故事，咱们说点现实版的吧、某个年代的人可能会想到哪儿，你知道吗？ 哪儿啊？ 爬山啊，庐山恋呢。 对，那一部片子之后多少人都跑那儿去当成一个相亲的圣地是吧？ 牵手回来的估计也有不少啊。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去谈恋爱，因为我们都讲过嘛，旅游是了解一个人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对，其实这也得看两个人各自对旅游的这个憧憬，或者说他们心里的一个预期是什么样子的。有的人可能呢就觉得呢，咱们结伴好比说去西藏看看这种雪域高原自然风景好一些，有的人呢可能就愿意去一个这种比较成熟的旅游城市啊，能够该玩的玩，该吃的吃，该买的买。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不能在行前达成一定程度的一致的话，这个出行恐怕其实不会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儿。 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就是如果你想结婚的话，先带他去旅行吧。不管这个他是男的他还是女的他，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真想成家过一辈子的话，先出去旅个行，然后感受一下各自对方的优缺点，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别说男女朋友了啊，咱就说就拿你们女生来说，闺蜜啊，两个人平时在这个一个城市啊工作生活的时候，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决定了咱俩太有的聊了，咱们得一块儿出去玩一玩，结伴去了，发现一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每天啊要睡到自然醒，一个人呢是不愿意浪费在外面的每一分每一秒，出门的第一天就为几点起床这事儿，俩人就能先吵起来。 嗯，包括这个吃什么、去哪儿、怎么花钱、 对， 坐什么车，都有可能产生分歧啊。所以说，想了解一个人的方式呢，不管是对方是什么人， 嗯， 我觉得旅游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对，有机会咱们也组织我们帮友们 再次成型，怎么样？ 相亲之旅是吧？ 哎，这以前竟带着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去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回头咱也带回年轻朋友啊。 啊，那是问题是爹妈都不放心啊，爹妈还得跟着。 这不有咱们把关，大家能放心吧？哎，这些远景啊，规划咱们慢慢的规划啊， 还得先请假呢，是吧？ 对呀、啊，眼巴前的咱们还是先把每周啊，我们周六征婚交友板块里，我们的青年朋友，其实不仅仅是青年朋友啊，也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单身的想发来的这些征婚交友的信息，在这里呢搭建一个平台为我们的帮友们服务。 嗯，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来为自己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朋友征婚交友的话，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征婚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 嗯，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的朋友们啊。我们还是先从女士们开始。 好，头一位，这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呢是91年出生的，身高1米62，未婚，本科学历，在国企里从事的是金融行业的工作，工作很稳定，为人真诚善良，尊敬长辈，是个文静内向的女孩，想寻觅一位北京的未婚男士，年龄呢在87年到92年之间出生都可以，希望对方能有稳定的工作，身高在1米73以上。嘿，这就是那个黄金比例啊。 嗯， 男生比女生高11公分， 1米62， 1米73， 对，1米73， 对，就是方便靠着的时候呢，这个脸颊正好压在男生的肩窝这儿，这是最舒服的 啊、哦！你拍电视剧呢？ 人品好，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有独立住房。母亲的联系方式也是微信号13621295308，13621295308。 嗯，下面这姑娘也是要求啊，10厘米啊。看看啊， 我们刚才11，那也是正好的，你别看差这1厘米，有时候那骨头就正硌上。哪那么准呢、 啊、好吧，这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女儿是家中的独生女，1990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米7，是北京东城人。 嗯， 女儿品貌端庄，性格温柔，是加拿大留学归国的本科毕业生，英语流利，目前呢在央企的总部工作，好学上进，喜欢看书，喜欢看电影，有独立住房，家庭和睦优越。对对方的要求，北京男士，年龄在30岁左右，身高在1米8以上。你看， 嗯，差什 么？170到180以上， 181呗，最好呗。 那不是也是11吗？ 对呀、啊。 要求对方是高学历，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积极向上，同样有独立住房。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8513515359，18513515359。嗯，他没有具体说这个学历高到什么程度啊，就说到高学历，因为以前我们说高学历说本科 就算高了， 就挺高的了哈。 对对对， 现在 怎么着也得研究生是吧、 嗯？ 最好是博士、博士后什么的。 哎呀，这玩意儿条件越来越高了哈。 是。下边呢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呢今年24岁了，未婚， 家教啊非常严，是个特别纯洁的姑娘。她的学历呢是本科，身高1米6，体重60公斤，性格温柔，孝顺懂事，不论是在家呀还是在工作场合都特别的勤快，眼里有活儿。这个说法明显是咱们老北京编辑的这么一个短信， 都有眼力劲儿， 眼力劲儿就是对啊。 这孩子哈，眼里有活儿， 是会做饭，会做家务，会关心人。现在呢，在北京啊当老师，月薪呢在6000元左右，家庭富裕，没有负担，父母能干，也都是老实本分的人，是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要求男方未婚，年龄呢在30岁以下，身高1米7，性格随和，品行正派，本科或以上学历。如果在其他方面条件好的话呢，学历也可以放宽，主要是希望对方能有稳定的工作，有没有贷款的住房，对家庭有责任心，能孝敬父母，真心想成家，踏实过日子就行。家长的电话是13263273590 13263273590。 人家专门要求的是无贷款住房哈、 哎、 这里面有几个意思。 这个你还别说，真巧了、 嗯、 就今儿咱们录节目之前，我刚刚看到一篇帖子啊，就是写咱们现在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生活的平均的这个标准，就是每个月大概需要多少开销，有这么一个统计。其实呢，在这样的统计当中都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要不要考虑进啊我们的这个贷款的情况，或者说租房的这个支出。因为这一点其实现在呢，在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型城市里面，其实呢是每月固定开销当中特别大的一笔，其实已经超过了我们正常的、 嗯、 你说吃饭呢、买买衣服呀、逛逛街呀，或者交通费呀，这些费用。 嗯，因为现在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好啊，这个价格都不菲。 对。 所以如果是有这方面支出的话，对于普通的哈收入就是差不离的人来说、 嗯、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吧。 因为你本身来讲，如果说月薪过万啊，其实呢这个挺不错的，从成绩上来看、 嗯、房租占5000， 哎， 地价6000， 是、 嗯、 那么贷款现在也是稍微可能面积大点的房子，每月的月供恐怕都得在5000到10000元之间，这一下子可能就使得日常生活显得有一些捉襟见肘了。 嗯，这是一方面原因啊。还有一方面原因呢、 嗯、 我觉得就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个将来就没有什么纠纷。 哎，对对对， 你是你的，我是我的，省得咱们再假设哈，万一将来有什么问题， 是 这方面别再出什么岔子。 这点其实大家不用回避，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家庭，包括现在要适婚年龄的父母这一代人，也都能够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包括婚前的财产公证，不会让人觉得说、 嗯、 好，还没结婚的先跟我们这儿算计。其实这是对双方都负责的一个正确的理性的态度。 好，认识了三位女士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两位男士啊。这是北京男，未婚，身高1米8，体重75公斤，本科学历，目前呢在一家央企单位工作，性格踏实稳重，喜欢健身，喜欢滑雪，喜欢游泳，喜欢打球，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阳光大男孩。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在琢磨啊、 嗯、 他多大岁数啊他多大岁数他自个儿也没说。 对。 但是我们就是看后面的信息啊，他对于对方的要求，北京女士，年龄在88年之后，估计应该也就是个 85、86， 85左右吧。 对，差不多， 至少是80后，应该是啊。 嗯， 本科以上，身高在165左右，身材苗条，工作稳定，性格开朗，有共同爱好，能谈得来的未婚女士。她是母亲帮着征的婚啊， 嗯、 母亲的微信号码是13521855069，13521855069。 下边这位男士呢，今年30岁，未婚，大专毕业，身高1米83，也是在央企工作，家住在朝阳区，家中有房，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也已经退休了。男孩平时爱好看书、看电影、健身，热爱家庭，孝敬父母，文明礼貌，想寻觅一位北京户籍的女士，身高在1米65以上，身材面貌较好，同等学历以上，温柔善良的好姑娘。联系电话呢是17718528606，17718528606。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1992年出生的，身高1米66，体重50公斤，相貌端正甜美，目前在北京的一家公司总部啊做设计工作啊，不知道是设计什么的哈。 嗯。 但是户籍呢属于河北户籍， 你是性格开朗、阳光、有亲和力，工作积极向上，喜欢看书，爱好广泛。熟悉的人都说啊，说这姑娘啊，本人比照片要漂亮得多。希望心仪的人呢，身高在1.70米以上，相貌体态正常，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大专以上的学历，有独立住房，工作在北京啊，心胸宽广，乐观积极向上，有诚意结婚，愿和有缘人幸福牵手。联系人呢是这个女孩的本人的微信号码啊 ,SXIATIAN1768。 你就说夏天天多好。 啊，是我先念完我再说夏天天啊。XIATIAN1768。这是这位女士的微信号啊。 嗯。 熟悉的人都说女孩本人比照片漂亮的多。哎，其实你不觉得就是大多数的人都是本人要比照片要漂亮一些吗？ 那当然了，这个活力啊，就是照片再怎么着， 它 也是一个静态的。你这个眼神，咱们经常说秋波流转啊，你这个照片是无论如何展现不出来的。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像这样的朋友啊，咱们写这个介绍的时候，你说在北京某公司总部做设计工作，其实就是刚才方明一问的这个是什么设计工作？ 对，不知道设计什么的、啊 哎、 能设计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 对，如果说是平面设计、广告设计，那么这些我们知道啊，这可能是一个有一些这种艺术天赋的女性。那么如果说服装设计啊这些，那这好了，肯定穿衣搭配都特别的在行。如果是软件设计啊，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理性的而且理科很强的 高科技宅女。 哎，那这些可能都对我们的应征对象啊是否和您联系，这是有直接关系的。 保不齐您设计的是一个很秘密的事儿， 哎，这都有可能、啊， 不能说是吧、 啊？机密单位也有可能，嗯，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女士啊， 北京女孩，88年12月生人，身高1.64米，体重57公斤，上市公司的财务，职位呢是资金部的副经理，月薪在1万元，大专学历，家住在海淀清河，三口之家，家庭和睦，没有负担，父亲在职，母亲已经退休，是国企退休的员工。希望对方男士积极向上，人品好，工作稳定，月薪呢在1万元左右，身高不低于1.73米，年龄呢在83年到88年之间出生都可以，希望对方有独立住房，未婚。联系方式是电话微信同号13260189300 13260189300。 我不知道就是听着的朋友是什么感觉哈、 啊、嗯， 反正我念着吧就觉得都差不多。你有这感觉吗？ 有，相对来说 似曾相识哈。 对， 有时老恍惚，哎，我这条说过没有啊、哦、没说过，老是这种感觉啊。 个性化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嗯，反正一看应该都是家长帮着写的啊。 对， 如果是这个年纪的年轻人自己写征婚启事的话，我觉得啊， 嗯， 不至于写成这样。 怎么着也得有点这个老话说幺蛾子是吧？ 就他没有活力，你知道吧？因为家长他是按照他那个惯有的概念，或者听别人帮你去描述，这个我们能理解、嗯、但如果是现在的这个年龄段的，比如说85后90的年轻人，以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对待生活或者对待爱情的这种感受的话，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么平淡的。 所以我们说，即便是家长来帮孩子征婚，您也一定呢提前征得孩子的同意，包括您的这个征婚词怎么写也得让孩子过过目啊、 嗯、 这个前两天其实也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子女教育问题，很多时候也是家长的困扰，也很希望能够有所进步啊。这其中就有很多的年轻女性朋友，从很小的还是学生阶段，可能到这个现在可能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人啊，共同提到了一点，就是觉得一个好的妈妈的标准啊，不能强迫我干什么事情。比如说啊，即便是说让我懂事儿，知道什么让着妹妹什么的，不能强迫把我喜欢的东西送人。再一个就是不能强迫拉我去相亲。 要有空间哈、啊、 对，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啊、 是。 以后咱也搞一个什么征婚启事大奖赛。 哎， 是吧？ 对对对， 人家有小说比赛，有散文比赛，有作文比赛。 嗯， 咱来一个征婚启事比赛，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哈。 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人，海淀区，89年出生，身高是1.61米，未婚，本科，爱好读书和音乐，希望找一位北京男士，未婚，年龄28到33岁之间，身高在1.73米以上，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 母亲的微信号码是13521252983，请注明帮帮团。微信号码是13521252983。 再来看一条给儿子征婚的信息。儿子今年31岁，身高1米8，体重70公斤，本科学历，北京人，家住在丰台区，未婚，在报社做编辑工作啊，文化人，收入呢是税后5000元左右，身体健康，长相好，人品正直，孝顺家长，爱好看书学习，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但是呢暂时还没有独立住房，想寻觅一位年龄相当，学历相当，身高在1米65左右，未婚，工作稳定，收入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正直可靠，能孝顺父母，真心想成家的未婚女士。有意者呢可以先和家长联系，电话是13161614576 13161614576。 好，我们再来认识两位男士。男，北京人，83年出生，身高1米67，目前已经定居在加拿大，希望找一个北京女孩为伴，在88年以后出生的，也愿意呢在国外定居。这写的比较简单哈、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啊，18910292735，18910292735。都出国了，您写的这么简单，还那么老远。反正一般情况人得琢磨琢磨， 尤其加拿大这国家，我跟您说，您得写清楚您是在 加拿大哪儿啊， 哪个城市、对，人家好比说您住在魁北克对吧，那人这孩子要是南方孩子，或者说就特怕冷的孩子， 受不了， 肯定人不跟您去啊。 而且这个具体您孩子在那儿干什么的哈， 是 大概其实您也得说清楚点吧。 嗯， 行吧，反正有愿意的，估计私下里也联系了啊。 行， 联系的时候呢，再互相了解的清楚一些吧。 对， 毕竟就踏出国门了嘛。 好，下边这位男士，1983年3月生人，身高1米8，重点大学本科毕业，又学习了国际动画和特效，啥还有这个专业啊？国际动画和特效，就将来是给斯皮尔伯格当助手那种是吧？ 我不知道，我不敢给您这个承诺。 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父亲从公司里退休，母亲呢是大学教师，现在呢退休，但是呢返聘回去还要继续的授课。家里有独立的两居室住房，没有贷款，有车，想寻一位86年到90年之间出生，身高在1米68左右，身材苗条，容貌清秀，有涵养，对家人朋友和善，孝敬父母的女士。希望对方呢有统招一类本科以上的学历，有事业心，家庭条件相当就可以。有意者可以先和马女士联系，估计是男孩的妈妈啊。联系电话是13521568128 13521568128。 好，下面呢也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是今年37岁，北京东城人，身高1米8，是回族，是双学士学位，目前呢在一家德国外企工作，是一名负责中东地区的高级销售总监，英语特别好，年薪在50万左右，在东二环有独立住房，有车，都没有贷款。本人呢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平时喜欢游泳滑冰健身。对对方的要求，年龄在30岁左右，身高在1米65，温柔善良，孝敬父母，希望是个漂亮的女孩，三口之家。有意者呢请和母亲联系，请注明帮帮团。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5911106115 15911106115。 现在这互联网发达，这工作的这种方式啊也都有点看不透了啊。你说这在咱观念里头想着负责中东地区高级销售总监，那不得战狼里头那于谦演的人，那就得扎在那个国家那跑销售啊。人家现在这都已经可以就是在北京工作，但是负责那块的销售了是吗？ 我不知道。而且我挺好奇的，就是他负责销售的是什么东西。 德国外企，你这 汽车 车吧，我不一定，其实 德国的厨具也很棒的， 好东西很多，对 是吧， 包括各种那些什么清洁用品什么的。 嗯， 我平时那冲锋衣用那种清洗剂什么的，人也都是全世界就那两个厂能生产，有一家就是德国的。 大家写的很多的信息啊，让我们也产生了无限的联想啊，倒蛮有乐子的是吧。 就我们想着有乐子，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您最好不要让我们想，您能都写清楚了其实是最好的啊。 好吧，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征婚交友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我们一会儿见。

有共同语言，非常勿扰。爱好相似就是说也得喜欢旅游，喜欢美食。 这容易，好这俩的人是多的。 对呀、啊，这一说一大片 是 吧？是 啊， 好吧。联系电话是13581981434，13581981434。哎，你别说啊，还真差个通州女。你看刚才那位是做 HR 的， 嗯， 这位是会计， 对啊， 要再来一个做什么职业的，三人就能开公司了， 销售呗，那就 急了。 来看看下边这位啊，这是男士了，今年27岁，1990年生人，身高1.76米，体重65公斤，大专学历，户籍是江苏徐州沛县，家伙，这是吕布、刘备当年这些人打仗的地儿啊。 嗯， 目前在北京丰台工作，我12年来的北京，现在从事的行业呢是网络运营方面的，目前在公司里担任总监，每月的底薪是2万，就是还能有提成是吗？ 嗯， 婚姻状态未婚，择偶条件想找个真心想成家过日子的女孩，年龄最多不要相差超过8岁，婚史不限，脾气别太暴躁了。这位说的好低调啊。 很有信息量是吧？ 是啊、嗯、主要是能孝顺父母就行。联系电话和微信同号15861815591，15861815591。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北京海淀区人，是1985年出生的，身高1.75米，体重120斤，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工作稳定。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就是领了证了，但是没有办事儿啊。本人性格随和，尊敬长辈，学历是大专，有独立住房。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一句话，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伴侣。那您看您能不能找着吧？ 那就等于您没有任何要求哈。 其实肯定不是， 是、啊、 保证是有要求的。 对， 只是您有点羞涩，不想说。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啊，就是像您这样写，虽然您觉得可能您什么都不说啊，希望这样我没有条件没有要求，是不是能有更多的人跟我联系啊，其实恰恰相反，您写的越具体越详细，能够对上号的人反而会跟您更多的联系。 嗯， 什么都不写，大家倒是更不敢跟您联系了。 好吧，人家起码还写了自己个儿的呢，就真有那个啊、 嗯、 什么都不写的、 嗯、 我要跟这里征婚找个媳妇儿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完了， 真没帮，真没法帮您说啊， 是 对自己也好啊，对对方来说啊，都是太不负责任了啊。 嗯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也是一位男士，山东人，在北京当过兵，是1987年出生的，身高1.76米，体重157斤，学历本科，双学位，家里呢有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弟弟呢已经结婚了，他呢是想留在北京发展，户口呢可以转业留在北京。 嗯。 联系电话是18510915983，18510915983。 再来看几位女士啊，这一连串都是北京女士啊。头一位，85年9月生人，身高1.67米，统招本科学历，在国企机关工作，收入1万元。希望对方身高1.75米以上，本科学历。然后我估计这也是家长联系的，也够简单的啊。联系唐女士，13391630641，13391630641。 嗯，反正如果是光看字儿的话哈， 嗯， 从字数上就是这种特别短的吧，就容易被人忽略，就屏蔽掉了。人家都愿意先找那行数多的，用这写的多、 哎， 我先看看。 这就跟那些卖日化产品的那些企业，你知道，实际上你看着啊，琳琅满目，满满一货架子啊，这个品牌的洗发水，那个品牌的洗发水，你到底下看那小字儿，全都是这一家公司出的。一家公司你干嘛出这么多品牌啊？人家说了，我们就会把货架填满，让你不论看到哪儿拿的都是我们公司的。 我们再认识这位女士啊，是1981年出生的，北京人，身高1.62米，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本科学历，在事业单位工作，有住房。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人品好，脾气好，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都可以，学历相当，有稳定工作，北京男士，身高在1.70米以上，身体健康。微信号码是24641427，这也是 QQ 号啊。QQ 和微信号码是24641427。 北京姑娘，未婚， 1983年生人，本科学历，中共党员，身高1.64米，现在一家国企上市公司任职，工作稳定，性格踏实稳重，孝顺本分。生活中呢是一个阳光快乐、充满正能量的小女生，感情方面单纯简单。希望心中的她也是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没有不良嗜好，能孝顺父母，工作积极上进，有住房，想真心过踏实日子的。本市或者是外地有北京户口的呢也可以，希望有缘人啊早日出现。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3552627372 13552627372。 你看人家这个吧，虽然也没有说写出什么花样来哈，但是就这一句就能够让你特别有画面感。 哪句？ 生活中阳光快乐正能量的小女生。 哎，看着就让人觉得特别积极的那种感觉是吧？ 嗯，就是有画面感嘛。 是。 阳光的，然后充满活力的， 笑呵呵的 啊，正能量， 热心助人的 啊，见义勇为的，还是个小女生是吧？ 小女生这个见义勇为，咱们现在也强调啊，保护好自己，量力而行。 呵，这就有点远了哈，扯的。感情方面还单纯简单，就是画面感很强啊，能够体现出自己来。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北京顺义女，89年出生，统招本科，未婚，身高1.6米，体重100斤，在从事的是互联网方面的工作，性格属于内外兼有，传统家庭里长大的姑娘，本人热爱生活，孝敬长辈，踏实本分，喜欢运动、看书、旅行。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28到33岁之间，未婚，身高1.7米以上，身材匀称，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性格开朗，有事业心，诚实稳重，没有不良嗜好。条件不符的呢，就不要联系了。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3104696521，13104696。 这位朋友我觉得挺不错的，本身自己从事的是互联网方面的工作，但是你看他的爱好啊，仍然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爱好，运动啊、看书啊、旅行啊。咱们现在其实挺担心我们的年轻朋友啊，包括前两天热映的那个电影什么游戏，那什么玩家不也是吗？沉迷在虚拟的互联网的世界当中，忽视了跟身边真实的我们真真切切的亲人啊、朋友啊这样的交流，反而会使得我们的生活其实表面上看着你好像挺高兴的，天天打游戏，实际上失去了很多真实的乐趣。 嗯，这也是让我们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啊，就是不管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要跟网络打交道，就是你不能脱离开网络。 是， 就即便是一些小学生，有些事情似乎也要在网上完成。 老师作业竟布置在网上答，现在都。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开这个网络，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啊，掌握一个尺度。 对。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1986年生人，北京朝阳区人，本科学历，身高1.62米，体重105斤，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爱好旅行、阅读，性格属于易静易动的啊。希望对方的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也是北京人，身体健康，专科以上学历，身高在1.7米以上，有独立住房。电话和微信同号13811221030，13811221030。 好，下面是北京朝阳的一位女士啊，77年出生的，但是我看了一下啊，其实她条件还挺好的，她没写联系方式。 哟，嗨，这个是我们最遗憾的，有时候。 而且每次都是不止一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比如说你要是不写性别吧。我们通过后面的信息可能能够辨别出来 猜一猜 是男士还是女士， 对 年龄呢有的时候呢也能够猜出来，但是这个电话啊，这么多号我们是真猜不出来啊， 特异功能了呢，除非。 好吧，那也是借着这个话茬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就是您在编辑完信息之后呢，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看一遍，最好是念一遍，这个念的感觉其实跟看是不一样的。看有的时候还真不太容易看出这个语句不通顺，但是念的时候你是能够念出来的， 就看你这个苦口婆心的教大家的这个样子。你知道让我想起什么来吗？想起我小学的语文老师来了，教孩子的时候就是让大家写完作文啊，你们一定要自己再念一遍，念一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错，有什么地方不通顺就都能发现了，不念光这么看看不出来的。 其实不光是语文老师教啊，就我们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经验的呀，就是念出来和光看是感觉不一样的。就算是你给别人写一封情书， 是吧？你说你就写完了，你不得自个儿好好念一遍？ 对， 那充满感情的一念， 先得把自己感动哭了，才能再感动别人。 哎，你就能够发现，哎呦，我这儿写的不好，这儿可以更换一个词儿，我那儿语句不通顺，我再改一下。你光看有的时候真是看不出来啊。 嗯， 所以也是再次告诫大家啊，一定要念一遍。然后呢，尤其是联系方式，不光得写。还得写对了啊，千万别写错了。 哎，我们也真有这样的，差个一位两位的。 嗯， 您是差一位两位，只是没接着电话，被您写差了以后，还真有的那个电话，人家那当事人多冤呢。 是啊，我们这么说，说来说去也是每次节目都说啊，也真的是老有人犯这样的错误。 嗯， 真是特别怕耽误您的好姻缘，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事儿哈。 哎，对，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征婚信息，女，1971年生人，未婚，身高1.58米。体重90斤，本科学历，工作稳定，为人踏实，守本分，有责任心，孝敬父母，热爱生活，温柔体贴，有爱心，属于小鸟依人那种类型的，爱好很广泛，喜欢做家务活啊，这当爱好也不错哈。 嗯， 有上进心，没有任何负担，希望找一位有阅历有爱心的北京男士，年龄呢在39岁以上，身高在1.7米以上，身体健康，脾气好，有独立住房和稳定工作，真心想成家，以结婚为目的的北京男士。联系方式是电话18810325763，18810325763。 嗯，这条信息其实也蛮有画面感的。 对， 小鸟依人。 嗯， 是不是男生有一部分特别喜欢这种小鸟依人的女士哈？ 专门有一类喜欢这种，尤其又会做家务，那就更喜欢了。 其实现在吧，有很多女士她写的是喜欢做家务活 啊， 这个做家务活和做家务活是不一样的。 那是、啊、 在过去的传统概念当中，做家务活就是洗洗涮涮、 啊、 围着锅台转，但现在的做家务活、 啊、 有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布置家庭的这个整个的气氛。装饰家庭， 让家里面啊有家的感觉，这个比那些具体琐碎的工作其实有时候还更能够加分。 嗯，就是让家里面老充满了情调，今儿买个花啊，明儿种个草啊，今儿这个椅子摆这边啊，明天换个地儿，就让家里面永远充满这种新鲜的感觉，让你呢特别愿意在家里面待着，俩人一起啊做个饭啊，听个音乐呀、啊、看个书啊，就特别有那种情调。 家是两个人的家，只有两个人一起在这里啊，温馨的整理我们的家，装饰我们的家，它才能越来越有家的感觉。 嗯，所以说现在的女生啊，不是光把家里的卫生打扫干净就可以了，这个里面的门道还是挺多的，还挺丰富的。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女，今年49岁，身高1.63米，体重60公斤，朝阳区人，大专学历，离异，没有小孩，自己有独立住房。本人性格温和，通情达理，希望找一位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的男士，要求是高中以上的学历，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的北京男士。联系电话是13522008295，13522008295。 女，今年53岁，离异，没有小孩，相貌端庄姣好，身高1.6米，体重104斤，自己啊开了个公司，本科学历，有中级职称，现在呢想寻觅一位年龄在52岁到57岁之间，有责任有担当有事业心，人品正直，性情温和开朗，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自己的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的男士。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3621370605，13621370605。 好，再来认识下面这位56岁的女士啊，她是北京东城人，大学本科学历，曾经呢在公司做文职方面的工作，身高是1.6米，身材呢是属于那种偏丰满的啊，没有婚史，没有小孩，有住房，特别喜欢做饭，喜欢烘焙，还喜欢料理家务，成长在干部家庭，有良好的自身修养，善良正直，通情达理。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是56到70岁之间，北京市城区人，有退休金和医保，有独立住房，有一定的学识和见识，为人善良正直，大方大度，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价值观。电话是13161628245，13161628245。如果是不符合条件的呢，就不要联系了。您别看这位咱们叫大姐吧， 啊， 56岁了啊，人家写的这个倒是挺完美的。 对， 嗯， 把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也都说了，自身的这个情况也说了，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对方的这种要求啊，是从咱们心灵层面能够去找到共同点的角度去谈的。 嗯，反正是该有的都有了吧。 对， 嗯 嗯。再来看下面这位北京女士，今年56岁，离异，身高1米6，本人热爱生活，性格开朗，现在呢已经退休了，想寻觅一位啊年龄相当啊，也是56岁左右，身体健康，随和一些，脾气好点，有住房，有医保，并且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北京男士，期待有缘的你携手共度夕阳。这位朋友留的呢是微信号 WX667600BAT WX667600BAT。 嗯，下面几位是男士啊，这位男士今年61岁，写的真简单，我估计这字儿我放眼一望啊， 嗯， 30个字儿。男，未婚，61岁，身高1米7，现已退休，职业制冷中专，爱好养生、养花、种树，旅游、健身，有住房，电话是1821104752418211047524。反正就是把自己个儿写的还算是比较全面吧。 其实您说61岁啊， 嗯， 写这么简单，我们下边这位今年我这算着是73岁了，可人家写的我觉得就挺让我们佩服的啊。 我觉得写这些东西是不是也跟人的一个 性格有关系， 性格有关系哈。 是， 嗯， 这位男士呢是1945年生人，身高1米67，体重63公斤，中专学历，退休干部，婚姻状况呢是丧偶，在东城区有独立的住房，经济收入啊都很稳定，儿子呢已经成家另过了，本人性格开朗，身体健康，注重养生，没有不良嗜好，喜欢歌舞、书画以及其他的文体活动，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6左右，体重在130斤以下，身体健康，最好有收入和医保，温柔善良，真心想成家的女士为伴，外地户口也没关系，我呀只相信缘分。一个老爷子的这个形象也已经浮现眼前了啊。 嗯、 联系电话呢是13121921665 13121921665。 好，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啊，70翁，就是一个70岁的男士吧。 嗯， 70翁。身高1米73，体重156斤，身体健康，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性格豁达，生活平淡安逸，养老金是每月5600，那写的多细啊。婚姻状况是丧偶，他住在朝阳红庙那片，希望找一位经济年龄在65岁左右，身高在1米65左右的女士为伴，微信号码是17800802795 17800802795。 其实这些啊，我觉得就是属于把人家的爱好啊写出来，或者说生活中有什么这些自己不参与的事儿啊，像打牌、跳舞、抽烟、喝酒这些列出来。我是觉得像抽烟、喝酒这些，的确，咱们说没什么太多的好处。但是呢，适度的啊，打牌啊、跳舞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文体活动，其实对于中老年人的这个生活是一种丰富。万事啊，咱们都别让他过头，别成瘾。您说您这天天挺大的年纪， 嗯、 晚上不睡觉，整宿的打牌，那肯定说不过去。但是逢年过节的，你说家人在一起打打小牌啊，人家医生都说了，这还能帮助我们活跃大脑，延缓我们的衰老呢。 嗯，包括跳舞、唱歌什么的哈， 健健身啊、 悠着点哈，就是量力而行啊。 嗯。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所有单身的朋友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嗯， 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 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也许您已经退休了，也许您还在岗位上为自己的家庭奔波。不管怎么说，好身体才是一切幸福生活的基石。而不可否认的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好身体的必要素质之一。我们推荐日林羊奶几年的时间，我很庆幸的是它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是的，其实提到奶制品啊，喝的最多的，觉得最应该喝的，大家都觉得是孩子。 嗯， 那么我跟大家倡导的是奶制品营养不可缺少，上班族要喝，年老体虚的爸妈们也要喝。经研究证实，羊奶富含多种营养活性元素，正在被大家认可接受。 陕西富平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的家乡，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严苛的制作标准、检验标准，使得那里的羊奶品质非常好。 嗯， 而我们推荐几年的时间当中，大家的复购率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呢，遗憾的是，我们的瑞麟品牌羊奶粉马上就要全面调价了。 没错， 五月开始，所有的羊奶价格全面上调。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大家赶紧来囤货的机会。 没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要89块钱，这每盒都是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那本次特别给大家制定的囤货优惠，只要订购8盒，花上712块钱，不仅可以带回家4个月的羊奶粉，同时还赠送您一个价值198元的折叠购物手拉车。 是的，198块钱的手拉车呢，有几大亮点：好用、水晶滚轮、爬坡上楼丝毫没有压力，而且呢，保证使用寿命可以达到几年的时间。然后就是带凳子，这个就很贴心了。超市、银行排队了，晨练的时候累了，都可以随时随地展开休息。那单买呢，这一辆就是198，今天咱们是免费赠送。 没错， 4007106108，4007106108，需要的听众赶紧来囤货。 对身体的养护，第一是要舍得，第二是要找对方向。很多朋友吃了一堆的保健品，不但没有作用，还弄得肾脏负担都很大。现在呢，每天一杯奶的补充就可以补充我们所需的营养物质，花费投入更是不多。一个月呢只要100多块钱，不就是咱们老年人吃一瓶钙片的钱吗？ 对呀， 不就是咱们年轻人剪一次头发、做一次美甲的钱吗？也不就是孩子上一堂补习班的钱吗？现在呀，换成一个月的羊奶，我觉得呀，要坚持，要有效的坚持。看到羊奶对您身体的改变，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只要89元一盒，订购8盒还有一辆可以折叠的手拉车免费赠送。 是 涨价之前的最后囤货机会，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